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数。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那如果朋友们想读书、想看书、想了解书的信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听。今天是跟朋友们请到了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一起来聊一聊幽默类的图书推荐，关于幽默类的图书。启社你好。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呢是引进书啊，来自美国的一本书，最糟糕的旅行，著名作家旅行落难记。 哎，那他这个书的书名我们就可以说跟我们有两个关系啊。第一个就是本身它是一个落难记，但是它一个落难记它并不是那种特别糟糕的啊，比如说像在这个休斯顿记录者啊，这个媒体给这本书的这个评价就是说那些接受过不幸经历考验的旅行者们，读到这些充满磨难的故事时，肯定会有会心一笑的快乐。首先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关于快乐的书啊，虽然说这个人家可能倒霉了啊，但是咱也不是说看人家倒霉咱就乐啊，但是它里边确实有一些是挺逗的东西。第二个呢就是跟我们这个节目它有关系，因为它说的是著名作家旅行落难记。著名作家呢，这个著名不著名与否啊，其实我觉得得看站在哪个角度。那这本书里所谓的这些著名作家，可能很多我们并不熟悉啊。他和我们了解的，比如说，然后美国这些马克吐温啊等等，他真是不在一个量级上。但是在当地来说，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好，来自美国作者的一本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正题当中。 好， 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当中的一些精彩的段落，好不好？ 好。那我先给大家来一个短一点的。 行，那咱们就先从短的说起。有短路长嘛。 我先翻到这本书的30页，名字叫做《夜半蚂蚁》啊。这篇文章的作者叫玛丽·麦考林，他写了这个小说啊，《马群来到的那一年》，还有几本诗集，还有一些小品文，还写电影剧本。其中呢，1974年由约翰·科迪导演的这个获奖电影《沉默》就是他写的。他现在是一个英语和写作方面的教授，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大学教写作和电影课程啊。我们来看一看玛丽·麦考林的《夜半蚂蚁》是怎么一回事。我和妹妹总算挑到了一家好的旅馆，这家小旅馆墙壁是白色的，显得很干净，房顶是茅草做成的，抽水马桶还能用，而且还有热水。相对于这两个星期我们在危地马拉城待过的其他旅馆来说，这简直是够好的了。那儿的屋子没有窗户，尿的味道随处可闻，两个用稻草做成的枕头和褥子就当作床，你还能发现家用的抽水马桶就整齐地设置在院落的中间。在弗雷勒斯，我们住的是像罐头一样的而且还漏水的破屋子，蝙蝠在房顶上叽吱吱吱喳喳地叫，还得用一个破铁锅做晚餐。我曾在高斯特林区度过了6年的快乐时光，在旅行中遇到的艰辛是我自豪的资本，但我的妹妹却是第一次来到热带林区，她可就受苦了。她开始闹肚子，很快就恶化成了阿米巴痢疾，最终由于病情严重不得不进医院进行抢救。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上帝呀，不管付多少钱，让我们找一个马桶盖还没有掉的房间住下吧，妹妹恳求着我。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但是从他眼眶里流露出的眼神中，我看出他快要崩溃了。这和他12岁那年的表情一模一样。那年我邀请他去墨西哥城，我去机场接他以后，开车回来途中经历了一段暴动场面，我只好屈从了。那天下午我们挑了迪卡尔镇上一家最好的旅馆，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到公园里爬那金字塔形的假山，看逗人的猴子，欣赏的蓝色的蝴蝶在空中飞翔时洒下的满天荧光。傍晚时我们甚至还发现了一只害羞的长得像鹿一样的动物从灌林丛中往外偷看呢。那晚我们在那家舒适的旅馆里躺在我们舒适的床上，在林区的蛙声的陪伴下入睡了。我在半夜时分的漆黑中醒来，当时我有一种很真切的感觉，那就是我不是独自在床上， 突然，就像罗马奴隶比赛划船的节拍一样，一大群小东西同时叮咬起我来。我惨叫了一声，蹦下床，在屋子里四处乱转，漫无目的的挥着乱打一气。妹妹在熟睡中被我折腾醒来，去开灯，但灯还没有亮，电在10点钟的时候就被切断了。在热带地区发电用的燃料太贵，因此那么早断电并不是新鲜事。救命啊，救命，我大声地叫喊着，同时我继续在那漆黑的屋子里痛苦地手舞足蹈，跌跌撞撞，不停地拍打，有时还被行李绊倒，就像那些失魂落魄的人表现的一样。好在我妹妹是个头脑还算冷静的人，她找到了一个手电，用手电光照向我。让我们两个都大感恐惧的是，我居然从头到脚都被蚂蚁爬满了。他撕下我的睡衣，用毛巾拍打着我的身体，擦掉我身上这些小生物。当然了，我还在继续地蹦着叫喊着。当我在某种程度上冷静下来以后，妹妹把手电照向我的床。哎呦，那里就像是一个因为被踢到而受到惊扰的正在沸腾的蚂蚁窝，成千上万的蚂蚁爬满了我的枕头和床单。而这好像还不是最糟糕的，更多的蚂蚁正潮水一般沿着房间里的一根柱子爬到房间里来。在热带林区的大多数房屋中，四周的墙壁并不都是和屋顶相连的，蚂蚁们找到了一个通风口，现在它们正以不可思议的数量从那儿冲了下来。我妹妹看着那群光滑的黑色的蚂蚁从墙上涌下来的时候说，哦，它们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瀑布啊，几秒钟之间他们就会爬到我的床上来。哎呦，真要感谢你的报警，我几乎都能想到我们被蚂蚁吃得精光，只剩下一堆骨头躺在床上的样子。我捡起我那仅存的一点体面和自尊，把那些打死的蚂蚁从我赤裸的身体上擦掉。嗯，蚂蚁雄兵不会吃人的，我说，我的声音明显的苍白无力。这根本没什么好怕的。嗯，那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些蚂蚁走开呢？我们没办法，当蚂蚁军团的雄兵们正在行军的时候，当地人能做的就是收拾好食物离开家，直到蚂蚁们离开。蚂蚁是很好的害虫控制兵器，凡是他们经过的地带，蛇、鼠、臭虫都不能幸存下来。我总是很欣赏这种生态上的平衡关系。可是这些可恶的家伙，妹妹骂道，你的意思是我们后半夜就只能干陪着这些可恶的东西吗？到现在，旅馆里所有的客人都被惊醒了，他们都以为我们遭到了谋杀，用力敲着我们的房门。嘿，你们俩还好吗？一个声音在外面大喊。我们赶紧穿上了衣服，走出去向其他旅客解释我们的处境。我们所有的人聚在一起，差不多有15个人，分别来自德国、法国、加拿大和美国，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且还极具旅行经验，但没有一个人以前曾经受到过蚂蚁雄兵的侵略，而且这个旅馆的所有员工又都神秘消失了。我们只好靠自己睡觉，现在成了大问题。我们在大厅的沙发上安顿下来，把脚抬起来，一方蚂蚁从上面爬过，然后就开始等待。有几个人试图以蚂蚁为话题开开玩笑，但是其他的人都没这个心情。嗯，我得去卫生间，一个德国妇女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帮她清理出了一条去卫生间的道路，但是现在卫生间的地板上也布满了蚂蚁，很明显他们要横扫这个旅馆的每一个房间。我们等待着，这个旅馆的茅草屋顶开始发出了轻微的沙沙声。突然，啪的一声，一个手掌一般大的蝎子从屋顶上掉到地板上跑掉了。我们15个人同时尖叫起来。哦，不，应该是14个。有一个家伙，就算你用烧红的锅贴在他的额头上，他也不会尖叫的。哦，蝎子，他们有毒吗？那还用说，他们当然有毒。有经验的人坚持说，小蝎子的毒性更大，甚至可能是致命的。这还有一点小小的安慰，这些蝎子都非常大，被他们咬着肯定是要去医院的。但是他们现在却掉了下来，一次几十只成群的被蚂蚁从茅草顶上赶了下来。一个墨西哥人建议道，快撑开伞啊，快撑开伞。我们像一个人似的同时站了起来，跑到各自的房间里撑开自己的伞，以便防止那些蝎子再从屋顶上掉到身上。然后我们又都回到了大厅。我们坐在那儿互相拥挤在一起，就像是一群在暴雨中等公共汽车的人一样。不时会有一两个大蝎子掉在我们某个人的伞上，弹回到地面企图爬走，但是他们爬不了多久就被蚂蚁吞噬了。就这样过了大概2个小时， 我们每个人都已经相当疲惫了，再也无法像刚开始那样端坐在那里了。这时，一个不认识的男人，一个我和我妹妹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男人，慷慨地为我们做出了人与人之间可能提供的最好的建议。他说：“蚂蚁现在还没有入侵到我的房间里。如果你和你妹妹呢愿意到我床上休息，我来为你们撑伞当蝎子啊。”我们打量着他，他大概也就是28岁的样子，清瘦的脸，黑黑的卷发，面相老实，很容易让人产生信赖感。再次确信他并没有什么疯狂的阴谋，企图趁蚂蚁入侵时引诱我们姐妹以后，我们接受了他的好意。在以后的几个小时里，我和我妹妹肩并着肩躺在了他的床上，而他坐在我们旁边，一个人默默地为我们撑着那把黑色的伞，让我们不用再受从房顶掉下来的蝎子的伤害。尽管情形很古怪，我们还是熟睡过去了。当我们醒来，伞放在那儿叠得整整齐齐，但是椅子空了，那个男人呢已经走了，蚂蚁呢也撤兵了。 好，这是刚才讲的一个关于蚂蚁的故事、 嗯、 啊。最糟糕的旅行，著名作家旅行落难记，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一本书，来自于美国的作者。 哎，这个近怎么不是说近代了，现最近啊，反正我有几个朋友啊，他们出去旅行都喜欢去巴厘岛 啊。巴厘岛离得不太远，也不是特别贵。 那这个下边呢，红酒将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是关于巴厘岛的一个啊，我们就看看我们都熟的巴厘岛是不是跟我们想象中的一样呢？当然了，这本书里的这篇关于巴厘岛的文章应该是前一段时间写，或者说前很长时间写下来的。那我们现在再去巴厘岛的时候，我想可能我们遭遇的不会是这些啊， 嗯， 也可能是另外一些啊。作者呢叫朱迪斯·格布瑞啊，他写过4本小说集。那这篇《走进天堂》就是他的一个关于在巴厘岛的遭遇。 《走进天堂》来自朱迪斯·格布瑞。巴厘岛是我很久以来就梦想要去的地方。那是我理想中的天堂，它拥有美丽而独特的充满艺术气息的完整文化传统。这一天终于到了，为了庆祝我们结婚30周年，我和丈夫开始向着那个我认为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地方出发了。比起来现在我们很多的年轻人还没结婚就去了，这结婚30周年才去。出发前我们在爪哇一个叫帕尔马达的9世纪建成的新度纪念堂待了一早上，然后呢怀着激动的心情动身去天堂巴厘岛。那儿有微风，有美景和浪漫的情怀。就在飞机起飞前1个小时，我们发现护照和行李票不见了。这家伙毫无疑问，他们还躺在我们待过的有1100多年历史的新度的楼梯间，被忘在那儿了。巴厘岛成了空中楼阁，永远去不了了。我们旅行经过了半个地球，却成了人家餐桌轶事中的主人公。听说有一对夫妇在一个印度尼西亚官员办公室里度过了整个所谓的假期，本来以为是一次浪漫出游的，最后呢却是劳燕分飞。哎，这结果不太好。当你在国外一个小机场宣称你丢了护照的时候，所引起的那份关注真的是令人大为惊奇。话语已经无关紧要，仅靠那份惊慌失措的身体语言就已经超越了交流的障碍。我丈夫坐立不安，不停地做出莫名其妙的动作，看起来像一个接受高血压警告的公职人员。我呢苦恼而绝望地沉默着，像一个快要失去丈夫而不知如何在草花度过余生的寡妇。这个时候本来没有希望的奇迹出现了。会不会我和丈夫悄声商量，会不会护照没有丢在帕尔马达，而是丢在了车里？我们只知道向导叫埃达，在拥有几百万人的国家里可不容易找到啊。不过我们的背包里有一张用过的收据，上有那家小旅行社的电话号码。哥如达航空公司立刻组成了一个双语接力队，给那家旅行社打了电话。尽管情形难以想象，哎，旅行社竟然有人，而且埃达呢也还有没有陪别的旅行者离开。我们提心吊胆等了很久，直到飞机起飞前的几分钟，埃达驾车赶到机场。他把身子从车窗中探出来，像放牛娃拿着绳子摇晃着装着我们护照的包。原来在他这儿呢， 险象环生。 折腾了半天，我终于在飞向田园般美丽的巴厘岛的途中了。运气这么好，怎么可能再碰上倒霉事呢？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不像去天堂的旅行者，我觉得更像是 一块板油，大汗淋漓的躯体，穿着硬邦邦的衣服，抹着浓妆，卷着头发。但是我相信啊，只要一到旅店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旅行指南上说，那是一家又可爱又靠得住的旅店。我们旅店真是可靠，它就坐落在水稻田的旁边，高高的茅草顶，用草编织的墙，别的啥都没有。那实际上只是一个门廊，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睡棚，而且还是一个闷热的露天睡棚，里面没有风扇来驱走来自赤道的热气，也没有蚊帐。可我们还是预先支付了一笔准备长期停留所需的费用。我丈夫看起来像一个做出牺牲的圣徒，而且呢还是一个汗流浃背的瘦骨嶙峋的圣徒。就是这个圣徒的妻子要求了这样一次旅行，我们又累又热，再也没有力气走上1英里左右去镇上了，因为已经预先支付过钱。旅店给我们提供了一辆车，一个看起来好像刚刚离开尿布的小男孩负责为我们开车，以此作为他学习驾驶的机会。我都不知道这么短的一段路程，这个有胆识的小男孩经历了多少次的晃荡跟颠簸才达到目的地，那情形真让我难以置信。等到了镇上，我浑身都散架了，恶心呕吐，简直不敢再坐回程的车了。回到旅店之后，我丈夫是摇摇晃晃走进了那个睡棚，闭上了眼睛，也是想避开我，然后就睡着了。哎，这就是传说中的浪漫吗？我在全身涂满了防虫药之后也上了船，上了床。我尽量不让自己受到房子里其他东西的干扰，蜥蜴在朦胧的灯下爬动，其他生物在我的头顶发出烦人的吱嘎吱嘎的声音，尖叫声、狗叫声、呼噜声、牛叫声、啄木的声音，还有鸟叫声，简直就是一部丛林交响乐，室内室外不绝于耳啊。黎明时分，我丈夫的声音传了过来，昨天晚上有14种不同的生物把我吵醒了，他说，我数过了，不过他听起来不像是被动物烦透了，更像是觉得好玩，心里啊再次泛起了希望。忽然我丈夫坐直了身子，很生气地看着我说，可恶可恶，在巴黎，在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说可恶。原来啊，是一种叫不出名字的昆虫爬上了我的身体，我已经在身上喷了防虫剂，可还是成了臭虫袭击的目标。想想什么叫做致命的诱惑吧，那些家伙正在紧紧地吮吸着我的血液呢。我全身都沾满了这些虫的翅膀、头、触角，防虫剂融化在光滑的指甲上，使得虫子的绒毛、触角都粘在了上面。落到这个地步，我们除了自嘲地笑一笑还能说什么呢？看起来倒不是什么坏事，也许这才叫真正的浪漫呢。从这一刻，真正的假期开始了。臭虫的影响也就仅限于那天晚上，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位更好的司机，而且呢天也凉快了下来。后来的事实证明，巴厘岛和我设想的一样美丽，而且充满了快乐和浪漫的情调。巴厘岛最终以它真正的神奇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美妙的印象。我们将永远记住，真正的浪漫和神奇需要我们全身心的投入才能够体验到。来自花灯出版社的《最糟糕的旅行》啊，这是描写著名作家旅行落难记的，来自美国的罗杰·拉波特。 介绍了两篇文章啊，两位作家的这个旅行落难的。那我想问问红酒啊，这个虽然我们不是作家啊，但是我们也写过两本书啊， 也有， 对对对， 也有。 你有没有你想过的这个，就是你印象里比较深的，在你旅行的时候曾经有一些遭遇，然后让你觉得不就特别想给它写下来的，有吗？ 有。 比如？ 肯定是有。比如说我去美国旅行 啊哈， 一上来其实就跟我一开始想象的不一样。我本来是自驾游嘛 啊哈， 我希望能租一个 SUV 大车 啊，大车啊。 结果呢，这个对方的几个黑姑娘 啊， 就一看我们两个人嘛，觉着好像是新婚之旅 啊， 其实已经不是了哈、啊。还说，哎，要不然你租一个这个小车吧， 啊， 弄了一个 Mini Cooper， 哦呦， 而且还是一敞篷版。 哦嚯、哦，那挺帅的嘛，挺浪漫的嘛。 而且我没有想到，它的保险的费用其实跟租车的费用是一样的， 那么高， 挺高的 哦 啊。所以呢，就后来发现，连我们的行李都装不下，你知道吗？那也不能再退了呀。而且要去大峡谷的途中也开着这辆车，其实不是很方便，以至于 最后在路上 抛锚了吗？ 抛锚了。 哎呦， 其实不是抛锚了， 嗯嗯， 是相当于是一个大石头给托底了。 哦哦， 因为它底盘太低了。 嗯嗯， 走着走着呢，走到了沙漠里面。 哦， 当然我那个 Tom 的这个导航确实也不太给力，给我导了一条近道，但是他以为我是越野车，但实际上不是越野车。后来把那个石头终于给抛出来，还不算啊，抛出来觉得可以走了呀，结果就开始走，你知道它是沙地啊，我就开始嗯，它的轮就开始打滑，越陷越深，越陷越深， 嗯。 你知道后来半个车都陷在沙子里面去了， 那就只能你趴在轱辘里，让你媳妇儿开车，然后你才能把才能让他出来呀、啊！我认为 我也不是钢筋铁骨啊。后来就相当于是去求救于当地的美国乡村本地人 啊啊啊，给拉出来了。 关键是那本地人真的是太好了， 嗯、 我大概走了得有3里地吧。 嗯、 然后去了之后，那个老太太啊，当时穿的红色的，也不能叫老太太， 嗯、 也很漂亮， 那就跟我岁数差不多呗，40来岁， 比你这要大20岁，正在那洗衣服呢，啊，一看我这蓬头垢面的，首先说什么你的 water 是吧？就是问我需不需要水，还有我已经渴得不行的了，我说不需要，我那车已经陷在里边了，啊 ，wait a minute， 让我等一下，然后下一步呢就去叫她老公去了。她老公身高1米9， 我天， 哇家那胸肌、 嗯、 那腹肌、 嗯、 你别看60多岁了、 嗯、 那跟史泰龙似的、 嗯、 啊，施瓦辛格似的、 嗯、 然后直接拿一串钥匙，你猜干嘛去了？开拖拉机去了、 哦、 然后开着拖拉机就跑到我那块，二话没说、 嗯、 然后就拿那个钩子呀，就自己啪一下，因为人穿的也很好啊、 嗯、 直接就趴在沙子底下，趴到我那车底下，就去勾那个钩子去了、 嗯， 给我勾出来，勾出来还不算，我觉得已经对我非常好了，是吧？说你认不认识路啊？ 嗯嗯、 反正我也大概其能听懂啊。 嗯嗯嗯、 我说我不认识路。 嗯嗯、 说跟我来，就是那个老太太呀、啊，自己开着自己的皮卡，又带着我走了4公里，给我带出了那片沼泽。 嘿， 哎呦！我当时我说怎么感谢人家啊？ 嗯、 我说给点钱。后来别给钱了，说给钱的话、 嗯、 这个是不是不太尊重啊？ 嗯嗯。 后来正好 你爱人说的 对啊、 嗯、 后来正好买了一瓶香水嘛，就把这个香水给人家了，然后给了一个大大的拥抱，我说给您留个电话，说以后您来北京的话我招待您，到现在也没来， 我听着还挺温馨的感觉， 也路过难。好，非常感谢启社，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会。 醒来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老板娘还没起床，院落里的花儿在竞相开放，好似一群姑娘，一个人走在青石板的路上，沿着流水去的方向，迷雾里一条黑狗冲我叫了几声，好似不欢迎我这个客人，我心里竟然没有一点喜悦，也没有任何悲伤，可是想起昨夜老板娘问起的一句话，眼泪好似雨下，短头发的那个有张俊俏的脸。